不会对那邻居家产生什么妒忌心。而我不长黄热草，我想大概我不会，也许可能我不会，可能也许我不会，只有喝一杯。 Thank you.